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六福珠宝周年庆范小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10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鲜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Sherlock Mind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ind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ind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交易，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ind。 嗨嗨嗨，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麦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在2018年每个周六夜、周日夜，我们的周末呢，千万不能错过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嗨，周末快乐！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跟全球每一个收听节目的朋友一起呢，在这里享受周末的不同的特别的感觉。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和内容，跟大家来聊聊，或是呢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或是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来进行点歌。 哭到眼泪都干了，哭到海滩只剩下沙，整个世界只剩下你听我说话，一直到天黑也不回家。混啊混啊混啊混到天空都老了，计划依然没有变化，剩下我们说的神话梦话废话，就这样陪着我到长大。 Oh my god, oh my god, 这是一定要的啊，喝到挂唱到哑，笑到流泪哭到怕。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我随时 OK 就等你电话。巴黎铁塔、东京铁塔、丹塔、金字塔，回忆慢慢至少践踏，回忆回不去了，但你一直来了，一直到更远的未来吧。无在无限无私无暇的友情不假，你是漫步到的奢华，天涯有天，风景有风，浪花有花，在脚下我有你就够了。 Oh my god, oh my god, 这是一定要的啊，喝到挂唱到哑，笑到 电话。 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个工作日我们都要嗨嗨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其实呢，每个人都是在一次次的生活当中遇到的小小的困难或是失败中呢，去找寻胜利和坚强的源头。其实呢，都是在于克服的过程。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好音乐。 So where'd you go? When you can't get to me and you just can't control. Sometimes I wouldn't mind if I was less important, but I've got you to let me down. I've got you to let me down. Only you can understand why I've got. Slap. You've got me, I ponder on that. Said I'll be back in a sec, I need to reflect. But you swear it's been longer than that. Time is gold and time is thin, but time is rare, so we squander on that. I feel your pain when I hear your voice, so fix your tone and it's stronger than that. And you're like the strongest girl I know, probably the strongest, minus my mumDon't go wasting your loving on me. When I see tears on, I'm likely to run. So girl, don't love me, I mean it. When I say I love you, I mean itAnd it's my car, I choose to be distant. But as fuck, I know what a queen is. So why do I you to let me down? Why do you let me down? Why do you let me down? I've got you to let me down. Sometimes your world spins round, but you never had a king to me now. Only you can understand why. Why do you understand why these things never come to play? I've got you you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事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哈，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钟，周日晚上10点钟，跟大家在空中约会的我，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现在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一边听歌唱歌，在麦家族报道。今天呢，依旧有我们的麦家族 麦 home 的新浪微博的点歌贴，我看到呢，很多小伙伴已经开始在上面抢沙发了啊。排在亚军的是麦中古朵儿。Here we go, go.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我是蔡依林。

下无限，就在一瞬间，你和我之间相隔一个世纪般遥远，快转的时间却带不走回忆里的画面。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就算世界动荡，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心碎却如此着迷，就算世界动荡，再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 走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的风景，哪一处的风景在你的脑海当中最最不想抹去？ 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林志玲。

就这样，把这伤才能看。我想对爱情还抱有希望，我们俩就这样。 人呐，过了某个年纪，是不是对于任何情感的所谓的追求会有一些变化？或许不再是轰轰烈烈，而变作了细水长流。棋逢对手的时刻，有些话不说出口反而更好。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闪耀夜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radio star。

过对爱坦白，仿佛将已流入大海，我想你在千里之外，夜深了你还不打来， 心的咒语。 阵阵灵活，在电车在捏捏的坐，我念三遍 bring you love， 让脚步轻快，飞舞欢乐毫不保留， everybody 天行中，心阵阵灵活，在电车在捏捏的坐。 Thank you.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欢迎回归，就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跟大家空中相约，我是麦麦麦同学。接下来有请林志炫带来《你的样子》。 里无言中的笑和，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是否来去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哀伤过的往事。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从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心爱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感觉摸不清楚，注定怎么懂不读，隔着一层皮肤，爱情怎么懂孤独，眼神却冷清楚。